我心中就是满满的女孩，唱给你来，这和代表我的爱，带你放过他，你想买的我都会买，买完了就去我庙拜拜，不可取代，我是满满的女孩，对你的真心希望你会明白，我也会把自己真正的开过的彩，会让你身体健康好吗？去喊奶，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，我让你天天每天都精彩呀呀，你是我心中最帅满满的女孩。星辰汹涌，惩罚扬起南风，挽住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，啊，爱从不争，唱唱